六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腾斌主持。 紧握着双手，静静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。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。松开的手 熊天平。在夏天呢，冰咖啡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饮品，是因为在低温的情况之下，食物本身的味道会更加浓郁而又绵长。那怎么做冰咖啡呢？这样哈，你可以将磨好的咖啡粉倒入适量的常温水当中，放入冰箱冷藏超过三小时以上，然后重新取出的时候用滤网将咖啡粉渣过滤，就得到冰酿纯咖啡了。因为水温比较低，所以咖啡的萃取率也比较低，即使需要通过延长萃取时间来完成萃取，所以放置的时间越长，口感也就越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咖啡粉切勿磨得太细，不然就过滤不干净了，喝到的时候会有渣粒的感觉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我们继续来端起咖啡，一边品咖啡，一边听有故事的人。有请周华健。 走着忍着，醒着想着，看爱情悄悄进了，冷的暖的，甜的苦的，在心里缠绕成河，曲折的心情悠然动。 能不敢等，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，开始又该做梦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像多难。故事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，我决定不拖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的。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 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。有故事的人就像一本厚厚的书，需要你呢一页一页慢慢的来翻阅，去细细的品读，才能领略这个人的魅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我们继续来有请张韶涵和范玮琪带来《如果的事》。 我想过一件事，不是坏的事，一直对自己坚持，爱情的意思。风没有理由，轻轻吹就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再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决定跟随感觉。

这首歌的词，心里也会微微震动一下。那夜来自万芳，填词人呢就是著名的词作家姚谦。很好的填词会增加歌曲的气质，对不对？就算你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感情，但是听到这样的词，也会进入到这种意境当中。对了，姚谦有一次成功了。好了，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腾冰。接下来有请羽泉带出《深呼吸》。

来自叶欢的《记得我们有约》。有时候叶欢的声音和潘越云会觉得有点像，不过叶欢更具有都市感，也会更贴近您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继续两首好歌联播。首先是李玖哲的《想太多》，只有还有徐怀钰的快歌《踏浪》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在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却没有真的心疼。